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朝早，我哋将孝字呢个字嘅含义做咗个简单嘅报告。这个字的含义，无限的深广，它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大种词法门。亦即是说，横遍十方，树穷三济，都包括在这个符号里面。佛法就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，所以佛法以孝开始，仲是以孝为终极。诸佛菩萨教人，无非是尽孝行孝啫。所以在正业三福里面，第一个就教我们孝养父母，就是教我们要行孝尽孝，从什么地方落实，从孝养父母落实，然后扩大到孝养一切众生。菩萨戒经世尊明白地跟我们讲，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这句将孝养父母扩大到虚空法界，这样才能尽孝。所以边个能圆圆满满尽孝，如来果地先真正做到圆满，等觉菩萨还未达到究竟圆满。由此可知，学佛就是学一个孝字，就是学一个忠字。佛法无弟养，忠孝啫。父母对我哋恩德太大啦，我哋呢个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所以孝养父母天经地义，咁先算得称做人。从呢个基础上修学，先能成菩萨成佛。 我哋孝养父母，以孝心养父母。儒家讲得好，养父母之身命，对父母物质生活要照顾到，仲要懂得养父母之心，要令父母无忧虑、无烦恼，心情愉快，咁就要信啦。如果唔信，父母就生烦恼，就有忧虑。所以呢个字落实相当唔容易。如果冇真情嘅心，我哋常讲至善嘅心，纯孝嘅心，纯敬嘅心，呢个字就好难落实啦。总而言之，是要用真心，仲要知道养父母之志。父母之志是什么？对你的期望，父母那个字小的是希望你升官发财，咁眼光比较睇得远嘅，中国人所谓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呢句话用而家嘅话嚟讲，就系希望你能出人头地，荣宗耀祖。令祖宗家族都以你为荣，呢种是古时候一般做人父母对仔女的期望。如果父母过误，他对你的期望是希望你做菩萨、做佛。达到真实究竟的圆满。我们可不可以令父母不失望？做菩萨、做佛，无论什么身份、无论什么行业，都可以做到。讲做法未必是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种佛相，维摩居士现的在家佛相，凤干和尚、寒山拾得、现的是很普通人的一个形象。我们现在讲道场义工，是现义工的形象，细心观察 他们确实是菩萨行，确实是个佛相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三十二种佛相，三十二类菩萨行，所以任何身份、任何行业都可以做菩萨，都可以做佛。做菩萨、做佛和凡夫有什么不同？我想我们同修都很清楚，都很明白。每日我们读诵大乘经典，在这里日日研究讨论，应该有相当深刻的印象。佛菩萨无妄想分别执着，佛菩萨只有一个真情的心，纯善的心，纯是爱人的心。爱一切众生，纯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。无一念为自己，念念想到社会的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一切众生真实的幸福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同佛法所讲的五戒十善圆满地相应，所以十善业道，我们绝对不要轻易睇过。十善业道的圆满是大孝，孝道的圆满、佛道的圆满，我们曾经睇过很多佛像，彩画的佛像，佛顶上有圆光，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，多数是梵文写的，亦有用中文写的，那三个字是嗡牙空。各位看到释铎那三个字什么意思？那三个字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，身与意。嗡是身，是语口业，空是意业。那三个字是表三业清净。十善业道里面同我们讲的身三口四二三，你有没有做到真正圆满清净？诸佛菩萨修的就是修这三个字， 学嘅亦系学呢三件事，圆满嘅仲系呢三件事。我早年最初接触佛法，好幸运认识张家大师。我请佢老人家赐我一啲墨宝，佢同我写咗张字，嗰张字搬屋搬得太多，搬到唔见咗啦，就系控牙控三个字，佢系用藏文写嘅，送俾我之后同我详细讲解三个字嘅意思。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学佛学嘅系乜嘢。如果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同佢完全相违背，我哋唔系喺度学佛，唔系喺度学佛就叫造业啦。我哋应该要清楚，应该要明白。所以我时时劝大家，我哋做人要做得好，学佛要学得似。首先要将自私自利嘅念头写得干干净净，我哋功夫就能得力了。念念为众生，为佛法，为佛法久住世间。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。而家外面好多预言话世界末日到啦，我唔相信。我点解唔相信？我相信释迦牟尼佛嘅话。灾难有，绝对有。点解？人心唔善，众业所感啊嘛。当然是不可能避免的，但是人心如果能回头能向善，那些灾难就减轻。灾难的时间亦自然缩短。所以我看中国是一片光明。我从边度睇？念佛嘅人多啦，听讲而家喺中国念阿弥陀佛嘅人，念无量寿经嘅人，超过一亿多人，咁多人念佛稀有啊！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念佛人，那九个人就沾光了。新加坡、东南亚现在这一带念佛的风气很盛，凡是有正法住的地方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，咁系一定嘅道理。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哋要有善心， 学佛的心是至善的心，但是要学得似，学得不似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要学得似。真正能学得似，就要放得下。所以我第一次遇到张家大师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他教我六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这一生将近50年了，就学这六个字，先学得有的咁多词，所以我哋睇下以前嗰啲大德，虚云老和尚、印光大师，佢哋一生嘅行仪，亦唔系就呢六个字咩？真正看破放下。印祖和虚老和尚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，亦没有徒众，信徒很多，只是劝大家念佛修行的。除此之外，心里头一尘不染，唔似而家有啲法师将信徒嘅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仲要加张相，你话几麻烦呢？就怕唔记得。我哋睇下以前嗰啲大德，信徒唔嚟揾佢，佢已经忙得干干净净，绝唔摆喺心度。所以我话佢冇信徒，心底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佢冇烦恼，冇忧虑，冇牵挂。那个心里头充满了智慧慈悲，这些是我们应该学的。这种是真学佛，真正学佛的人多了，这个世间人就有福了，佛法才能久住世间。同学一定要发心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出家你一定要记住做出家人的好榜样。出家人最好的榜样是哪个？释迦牟尼佛。在家要做在家人的好榜样，在家人的好榜样是哪个？维摩居士。这才叫真正学佛。如果说世尊、维摩将者距离我们太远，我们找近一代，近一代的各位亦能找到。出家人学印光法师，学虚云老和尚，绝对没错。那两个人 是出家佛的模样。在家学佛，光眉隆老居士是好榜样。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是好榜样。他们真的学得好似维摩居士，念念为佛法、为众生，无为自己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不单止在经典上，我们有理论依据，佛教我们很多方法，还要找个好榜样。找个模式，依照那个模式来挑索自己。我们这一生先不至于空过，先真正学得有成绩拿出来，绝对往生不退成佛。这个世间不单止是世法，连佛法亦要放下，亦要舍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我们先会有成就。有一丝毫染着，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。不单止佛法不会成就，在世法里面亦做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它里头的因因果果，感应篇讲得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不知不得，不留意不得。至于孝行，细节太多了，讲之不尽，但是亦要提一个纲领。我们怎样奉事父母，怎样对待兄弟，怎样和睦宗族，怎样能给社会，能给众生带来安定和平，这些都离不开这个孝字，都属于孝行。今日时间到了，听日再同各位提一啲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应该要知道嘅一啲纲领。好，我哋听日见。